近嘅啦，好近期。咁我同埋太太咧就去旅行， 去边 啊？咁就去番禺嘅莲花山。 哦，莲花山。 吓，咁咧可能嗰阵时系即系假期啦，比较多人啦，咁啊安排咗间酒店就唔系咁好，就住咗莲花山庄啦。 哦。 咁间山庄咧，佢就沿住个山势起嘅。 系啊。 就我谂我未住过嗰啲酒店咯，好怪嘅酒店。咁我哋就住咗其中一间房啊。 系。 咁可能附近就冇咩玩啦，咁我哋食完宵夜之后咧，我哋就上咗房瞓觉。咁其实嗰团咧多数都一 pair pair， 咁我哋就冇话佢有咩特别节目啦，咁啊好早翻房瞓啦。咁我谂啊，当时十点零钟到啦。咁就我因为我平时去逛旅行咧，我就闩晒啲灯瞓嘅。 系。 我就唔中意开灯。 系。 咁我就OK， 咁我闩晒灯，咁我就瞓觉。咁初咧就好细声嘅啫。咁好似唔知咩嘢嘅，好嘈，或者真系好嘈。咁就越嚟越大声，就好似人喊咁样啦。咁嘈到根本你都瞓到，咁我就起咗身去 toilet。咁嗰间酒店咧，缝 toilet 同埋间张床之间就有块磨砂玻璃嘅。咁我就特登我话唔好意思啊，我今晚瞓一晚嘅啫，咁我就开埋间厕所灯。喺厕所灯系白色嘅，咁我就瞓上翻床瞓觉咁样。咁但系咧翻落床咧都系好嘈。 但系你太太听唔到？ 之后听到咯，净系嘈到根本我撞佢啦开始。 咁但系嗰啲嘈声系咩嚟噶？ 好似人喊咁样嘅。但系我分唔到系男定女，总之系有人喊咁样咯。喊到根本你瞓唔到，咁我就撞佢，撞极佢都唔敢喐。咁我净拍眼灯啦，一拍眼灯就冇晒声。咁之後我就即刻打電話俾個領隊啦，我話我想轉房啦。咁佢話問我咩事，我話我瞓唔到，好嘈。咁我話不如我同你轉房啦，咁樣去咗間房，可能同埋個司機一齊瞓。佢話唔好啦，不如你過嚟我間房瞓啦。咁我話我俾條鎖匙佢啦，去翻我間房瞓。但係佢點都唔肯翻我間房瞓。 咦？即係佢 會唔會知啊？ 我唔知佢知唔知，總之佢就唔肯翻我間房瞓。 咁嗱，好奇怪噶嘛？如果冇乜嘢嘅話，佢話好冇。 即 係 冇理由四個人逼埋一間房噶嘛？ 佢唔願意噶嘛，冇人會恨逼住噶。 係啊，咁佢就寧願落咗去大堂度瞓咯。咁第二日我問佢咧，佢都唔肯點講。 但係佢有冇面有難色先？有冇先？ 冇噶，可能嗰陣佢 係。 佢好細，即係我諗佢 part time 嗰啲嘅，佢都唔知信唔信囉，咁但係就佢唔肯瞓我間房囉，總之 呢個有啲 QK 我覺得。 咁以後我去親旅行我都係開曬啲燈瞓，我都唔敢關燈瞓。 多數都開一眼嘅，或者係 廁所嗰度， 一入門口嗰眼啊，或者係咁樣囉，咁就好似安心啲囉。 係呀，會呀會呀。 但講酒店係咪好多團去㗎？你嗰日 我諗平時因為應該就冇囉，我都 part time 帶過團，但係應該唔會去嗰間酒店住咯， 因為依山細建築噶嘛嗰間。 係啊， 嚇！我都去過嗰度玩，有見過咯。 係啊。 有阿 Roy，Hello。 喂，阿 Roy 你好。 你好。 老闆啊。 係。 我係阿 Roy 啊。咁我想講一講一單係關於俾鬼襲噶，就喺呢廣州嘅酒店噶。 系， 咁就唔記得咗邊間酒店啦，但係有一晚咧就跟團嘅，咁就我同我哥哥咁兩個人瞓一間即係間房啦，咁我就比較難瞓嘅，咁瞓下啦，本來都冇乜嘢嘅事，咁瞓到半夜，應該都兩三點嗰陣時啦，咁就突然間俾啲嘢砸砸，即係瞓下砸砸，咁當然第一時間就醒咗啦，咁之後咧即係就眼望一望，突然間我即係喐得，發覺自己，因為我係想起身想睇下咩事㗎，咁發覺唔喐得囉，咁之後呢又咁我好自然咁樣反應就掙扎啦，但係都冇用，咁望一望，咁我哥就喺隔離瞓咗覺，咁我望住個人影啦，咁當時其實好驚啦，但係都講唔切驚啦，即係都冇時間去驚啦，咁就去搏命掙扎啦，咁用意志力，咁後尾掙扎咗冇耐咧，就發覺即自己四肢喐得翻咯。咁就即刻即起身望住個影，係好清楚一個輪廓嚟嘅，但係見唔到眼耳口鼻咯。即就一個黑影，咁即好近距離咯。咁之後咧，即我就即好惡咁對，因為其實我就好少撞到呢啲嘢嘅，同埋我亦都唔係好怕呢啲嘢囉，因為亦都冇做過咩虧心事囉，咁就即係去望一望佢，好用好我嘅眼神，咁之後佢就即刻飄走咗啦， 就驚咗咁樣好似， 即係我發覺我 覺得係囉。 嗯。 唔係，即係其實可能嗰刻大家有個交流啫，或者佢想俾你知佢存在住啫。 然後跟住佢就走啦。 係啦，未必想害你咁樣。 飄走咗佛，佢係好見到好清晰係飄走咗。 不過咁近距離見到都驚咯，嗬。 咁之後我即刻著燈，咁拍醒我哥，發覺佢瞓咗覺咯。 係。 哦，佢就感受唔到啊，完全。 係，應該佢感受唔到，因為佢都瞓到。 你有冇同佢講翻啊？ 冇啊。 哦、 即正如每一個人就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感受到這件事的，或者頻率方面是這樣的。好 了，還有我想問問一件事，就是即想說有什麼聽眾如果知道的可以打答我咯。 好， 是怎 樣？我一個朋友就剛剛做手術，但是呢他就失敗就過身咯、 哦、 我就即見不到他最後一面咯，我即想說如果是的話有什麼辦法可以即可以話喺夢啊，或者其他途徑可以 見翻佢、 即係可以同佢聯絡翻，或者睇下有咩需要，或者佢有咩想做嘅，幫佢完成咯。 不過咁喎，其實咧，即係呢個係你嘅主導啦，你想去見到佢啦。但其實如果喺我哋知範圍裏面咧，其實好可能靈體想唔想見到你，就俾個訊息你嘅啫喎。 同埋應該咁講啦，即係嗱，如果既然佢都安息，都唔喺度啦，咁會唔會如果你信有輪迴嘅，或者就算係你唔信呢樣嘢嘅，咁佢要安息嘅情況嘅話，會唔會你特登走去揾佢？ 即係佢可能冇咩記掛啦，已經 係啦， 會咁樣喎。 會唔會咁樣？反而你不如問下佢嘅屋企人有咩嘢你可以幫到手做嘅。仲會唔會好？ 即如果其實佢如果有嘢想揾你，佢一定會主動揾翻你。 我哋相信會係咁樣。 係啦， 係啦。 所以你唔使話特登要點樣去用一個方法去聯絡佢啊。咁如果佢有乜嘢嘅話，我哋聽好多個故事裏面都講話，佢一定會報夢落嚟嘅話俾你聽，佢需要啲乜嘢，要搞五事嘅。 嗯，所以即如果你主動要揾佢，咁可能令到佢嚇唔安樂添。 可能有啲咩記掛更加 係啊，真係㗎。 佢如果太眷戀喺度嘅話，咪盤旋喺度， 對佢唔好嘅， 係咪先？ 哦，即係對最好就係希望佢可以快啲輪，即係有一個新嘅生命。係 啦，同埋你自己其實應該咁諗啦，即係如果你能夠幫到手嘅，梗係再生嘅人㗎嘛。咁佢屋企人啊，可能需要你照顧啊，或者需要俾啲鼓勵佢哋啊，咁樣咧， 好冇？ 嚇，你不如諗下呢個方法好冇？ 即係唔使咁在意啦喺呢方面，好嘛？ 好啊 ，OK， 唔該你，拜拜。 Hello， 喂，阿 Sam， 喂， 喂， 阿 Sam 你好， 即系我哋我喺度讲咧，就唔系话要导人迷信啦， 系， 咁但系咧就只不过有啲事情大家分享一下咁紧，咁今日又想再讲另外一间酒店，咁我喺呢间酒店喺深圳嘅， 系， 咁有次咧就我同两个同事咧就想呢个深圳咧同一个客倾偈啦，咁就倾到大概差唔多11点，咁我哋嘅心谂咧，如果预期赶住过关咧，不如喺嗰度。過慢慢啦，因為如果趕到過，如果佢刪咗，咁我哋又白行一趟。咁深圳咧就唔想講嗰個酒店名啦，深圳有三間酒店咧都有個都字嘅。 嗯嗯。 咁就住其中一間。咁就我哋三個人咧排咗喺某一層樓裏面咧，就最問尾嗰三間房。 嗯。 咁我個朋友咧就住最問尾，我就住中間。咁另外一個朋友就喺我隔離咁樣。 嗯。 咁我哋就check in 咗之後咧，就去飲嘢咯。飲完嘢之後，大概點零鐘我翻酒店。咁大家仲入房前咧，仲約好時間，拎住咗幾點起身要食早餐咁樣。好啦，咁沖涼啦，點零兩點鐘咁沖緊涼嘅時候咧，咁我就聽到門出邊咧就好嘈，好多人聲喺度嘈。咁我就諗住唔知有咩事咁啊，嗱嗱臨沖嘅人就快啲走出去睇下咩事啦。我發覺咧，最問呢個房嗰個朋友，即係我哋個同學個同事咧。就企咗喺個房門喺出邊，咁好多人圍住佢，包括其他房嗰啲客人都走出嚟圍住佢。咁我就走埋睇發生咩事，因為佢企喺個自己嘅房門口。咁個房門係打開嘅，咁我就問佢咩事，我見佢咧就已經面都青曬㗎啦， 係 着穿條短褲走出嚟，衫都冇著嘅，鞋都冇著嘅，即係幾咁即係幾可想而知嗰個情況係好落寞嘅，走咗出嚟。咁我就問佢咩事，佢就指住入邊口震震口震震嘅，唔肯講嘢。咁其他人眼望望入邊喎，又唔肯行入去，咁我就慢慢行翻入佢個房度睇下啦。咁我首先行入個房嘅中間，即係牀嗰個位嗰度咧，就成間房開曬燈嘅。咁我就發覺冇嘢咯，好正常啊。咁我就慢慢行翻出嚟。咁一般所有嘅酒店咧，個廁所咧都喺個房門口附近嘅。咁我行過個房門口嘅時候咧，咁我就聽到嗰個洗手間咧嗰個水喉咧就開著咗。咁我心諗。水又開著嘅，咁我即係下意識就行入個洗手間度啦。 咁啊諗住令佢閂埋閂咗個水喉俾。 嗯。 咁我你即係大家會留意咧，通常咧個洗手盆嘅水喉咧其實有個有面鏡㗎。係 咯，好大 塊好大嘅塊鏡啊。咁通常有個浴缸就喺個鏡嘅對面嘅。 係咯。 咁我就喺度閂個水喉，閂咗水喉之後咁。因為都發覺冇乜嘢嘛，咁生完水後就係識我高頭，咁就一定望到塊鏡嘅。 嗯， 因為我高頭咧，咁就好不幸咧，就望到啲嘢喺後邊。 嗯，係咩咧？ 就望到個女人喺我後邊。 嗯。 哦。好啊，好清楚啊，仲係。 點樣㗎？你可唔可以描述下？ 好長頭髮嘅，咁就著住睡衣嘅。 哦。 咁我見佢好似洗咗頭咁，佢頭濕曬嘅。 嗯。 濕滴滴咁嘅， 但係你喺現實嗰環境裏面係見唔到呢個人㗎嘛？ 咁樣嗱，咁我睇到嗰陣時，我望一望啊，打個突啦咁。 係咯。 當然係一個反應就是向後望。 係啦。 一向後望咧係冇嘢嘅喎。 哦。 咁我覺得奇怪啦，咁唔係唔通眼花？咁啊，再向前望啊，向個鏡度咯，就望唔到啊，望唔到嘅時候咧，咁我耷低個頭諗，冇理由㗎，明明頭先望到嘢㗎。係。咁再我嗰頭咧，又見到佢後邊喎。 嗯 嗯。 咁咧就我睇佢睇，即係好清楚嘅，仲要係笑緊嘅。 哦。 但冇聲嘅。哦。笑緊嘅。咁諗我都唔諗咧，我就行出門口。 哦。 即係我又唔出聲，又淨行出門口。 即係冇再擰轉面啊！ 冇再擰轉面啦，行出門口。咁我就順手就行，就砰閂咗道門添，即係個房門。 係。 但係我驚佢追出嚟啊嘛。 嗯。 咁跟住咧，咁我朋友就話：你見到乜嘢？跟住我唔出聲。 嗯。 我就同兩個朋友講咧，就話落大堂，即刻落大堂。 嗯。 咁落咗大堂之後咧，咁雖然都兩點幾啦，咁因為都好多人啊嘛，咁啊就已經經歷咗啲食 Q 噶啦。咁就喺大堂咧就圍住我哋，咁我就同個夜晚嗰個 friend 有啲 manager 坐喺度嘅大堂喺度，咁我就同其中個 manager 講我話有見到啲咁嘅嘢。 嗯。 咁個 manager 咧就問我哋邊間房啦。 係。 咁講完之後咧，咁佢就叫我哋冇咁大聲講， 即係有知啦。 佢話唔好咁大聲講，咁因為已經有好多人，有好多啲啲旁觀者跟咗我哋落大堂噶啦。 喂，咁你有冇追問佢成個故事係點啊？其實， 我嗰陣時好混亂啦，當然啦。 嗯。 我哋啲嘢仲喺樓上嘅。 嗯。 咁我朋友仲係赤身咁著冇著鞋咁走落去啲喎，驚到咁樣。 係。 咁我哋咧就我第一個反應就係同佢講，我唔住呢度啦。 嗯。 咁那個經理就話你咁嘢咧都好難揾到酒店噶咯喎，咁喺度講 換房啦係咪啊？ 咁仲諗翻上去，咁我哋幾個傾咗之後咧就唔翻上去啦。咁就叫攞曬啲行幫我哋攞曬啲行李落嚟，就坐喺大堂度。咁好啦，坐喺度嘅時候咧，咁啲食標咧咁巡嚟巡去噶嘛，咁咧就佢哋都知道，咁我就問食標咯，我話喂，到底發生咩事咧？ 嗯， 咁佢就話咧，你個朋友間房咧，係曾經好耐好耐之前咧， 嗯， 就有個女仔咧係沖涼浸死咗嘅。 哦，咁樣。 咁樣佢就話，所以咧就見怪不怪噶啦。 係， 不過你哋唔好彩啦。 但佢意思係咪之前嘅客人喺嗰間房都有見過呢一個女靈界出現咧？佢嘅意思會唔會 應該懷咗？ 係咯。 但係佢，如果唔係佢哋都唔會 知。係啦。 唔係，但係佢爆曬咩？佢一定要俾人哋住咩嗰笪地方？ 嗰日因為禮拜六嚟嘅。 哦， 禮拜六 即係好多人啦，所以會 好多人嘅，咁就所以大堂都好多人嘅，兩點幾都，點解會好多人喺度？咁就係咁樣嘅，呢啲件事係咁樣嘅。 咁但係之後咧，嗱，你譬如即係搞掂曬所有嘢啦，咁樣，咁譬如話佢有冇同你交代翻，或者有冇作一啲嘅安排咁嘅情況？ 冇啊，冇， 乜都冇啦。 佢首先淨係同我哋講，叫我哋唔好嘈。當然佢就同我哋講咧，就話咧。叫我哋換房，咁我都唔肯返上去啦。 但佢都有換俾你㗎啦，佢幫你攞埋啲行李添啦，係咪？ 係啦，佢話不如同你換房啦，咁我就即係佢個經理呢就唔肯解釋嘅。咁佢就淨係話同我哋換房，咁我就唔肯，我都唔知第二間房有啲乜嘢。咁預期咁，我不如我坐喺大堂啊。即係佢因為佢解釋話咁夜啦，你第二間酒店咧就未必揾到房㗎啦。咁我不如坐喺大堂啊。 但其實都幾麻煩喎。如果譬如話好多人見過佢又唔去處理嘅説話，即係經常都發生呢件事㗎啦。咁講。 呢樣嘢我唔敢講啦。我只可以講一句咧，就係我以後都唔敢去嗰間酒店。 係，但係咁樣情況嘅話，如果萬一以下次又係咁樣爆曬房嘅，到其時又租俾人，咁人哋又見到嘅話，係不停嘅喎。呢件事會分分鐘。 咁可能睇下好唔好彩咯。 哇，咁都好慘啫。 好彩有冇同埋有冇人投訴咯。 係。咁要睇對方有冇時運嘅問題咯，即係要咁睇咯。 仲講一件事咯，回應一下咧，之前咧你咪有個朋友咧曾經講過啲大陸嗰啲趕屍嗰啲嘢。 係係啊。 其實我話俾你聽，我見過咯。 點樣咧？ 我好中意旅行嘅。 係。 咁我有個朋友咧，佢又係好似我哋咁樣，佢好中意四周去嘅。咁不過大陸咯，咁佢孭住背囊周圍去嘅。 係。 咁呢個人咧就。而家咧做咗牧師噶啦，即係當時未係牧師啦。咁就有一次咧，就佢同我講想去旅行，問我即係通常去旅行揾個盤會好啲啦。咁問我去唔去？咁我見都得閒啦，咁我告假同佢一齊去。咁佢帶咗我去咧雲南一笪地方，咁就都好山區下嘅。咁我記得嗰啲酒店好落後嘅，當然啦，所謂嘅酒店。咁我記得就好肯定咧，就係我入房，我哋兩個人住一間房啦。咁入房嘅時候咧，嗰個 waiter 咧。就同我講一句，佢話咧，嗱，佢話哥哥就係半夜咧，你就唔好周圍去啦。有咩聲你都唔好望啊，瞓覺啦咁樣。 即係好似有啲嘢咁樣啦，警定。 咁我已經打個突佢啦。咁我成日問我朋友，因為佢一定知噶，係咪先？佢帶我去啲地方。 係啊。 咁我問佢，咁佢又唔肯答，佢話得噶啦，嘢啲話俾你知啦咁樣。咁好啦，咁瞓到半夜都唔知幾點。咁我朋友咧就走到我床度咧，仲熬醒我。喂，你起身啦，睇嘢啊！ 睇嘢添啊，叫你講。 係啊，佢叫我睇嘢。咁我就拉咗我窗邊，咁個房熄曬燈啦。咁但係出邊係露天噶嘛。咁出邊就比入邊光噶。咁就出邊其實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平原咁樣嘅，有樹有草咁樣嘅，望到好遠下嘅可以。咁咧就初初我睇唔到啲咩特別嘅嘢嘅。只是聽到久不久聽到好像搖鈴鈴的聲音，鈴鈴鈴的聲音，那些聲音就慢慢越來越大聲的，傳到埋嚟很清楚，我就很留意聽和看四周的望，就發覺很遠那裡有些紫穗在飄緊，紫穗這樣的，那些紫穗就一路一路向這邊飄埋嚟的，我就一路定神地看的時候就發覺呢慢慢有幾個人咧，就埋到你個窗大概幾十尺之前咁樣，就經過。咁大頭嗰個人咧，就著住件黃色袍。咁就佢拋嘅啲人係溪錢嚟。 哦，係咯。 咁跟住咧就搖個鈴鈴。咁每搖一下個鈴鈴咧，後邊有四五個人咧，就跟住向前係移動嘅。咁嗰幾個人咧係著現代人嘅衫嘅。咁就冇乜表情。 但佢嘅移動係點樣㗎？ 佢唔係跳㗎喎、哦。 係點 㗎？你又唔可以話佢係行喎、哦。佢淨係當佢移咗下鈴鈴咁呢，佢兩隻腳呢，即係佢嘅人呢就好似向前移一移咁樣嘅。 係點呀？左邊左邊咁樣，即係左右左右咁樣。 向前移呀。 向前行嘅。 向前移呀。係移呀。你唔覺佢呢隻腳喐㗎。係、移一移咁樣嘅。咁係好細嘅步伐嘅。移一移慢慢跟住佢行。咁就在我們的窗前面幾十尺二零三十尺那裡就排隊這樣走過了， 即是很有規律的，他們都 很有規律的、經過了，他就慢慢問我朋友，我什麼位來的這些、我朋友就說得明早先說、現在不要說、接著就地招了，那就個 waiter 呢就進來執房、我就很恨問他，我說昨晚見到這樣的東西什麼來的， 那他怎麼說、 那個 waiter 就說都叫我們不去看的了、佢話咧，呢啲咧就嗰啲叫俗稱叫趕屍，就嗰啲帶佢哋翻即刻死異鄉，帶佢翻去鄉下，就叫我哋咧入頭出去玩嘅時候咧，行嗰啲廟咧可以入去，或者就冇太陽曬到嘅地方咧，就唔好行去啦。 有冇原因咧？有冇陰氣嗰啲咁樣係嘛？ 唔係啊，佢話嗰啲屍體咧，會企曬喺度面向牆。 哦，即係企定咗喺度㗎，所以唔好行嗰啲咁陰地。 係啦，企埋，即係佢哋日頭會嗰個人會帶佢哋企喺嗰啲廟入邊好陰暗嘅地方，面向牆嘅，我哋唔好行埋去。咁嘅事。 但係佢哋點樣去擺佢哋嘅？即係咁擺喺度，有冇問咧？佢哋就係咁去安住佢哋一個企喺度啊，還是點樣綁住嘅？ 嗰個人話企喺度， 全部企喺度嘅。 啊，即係個waiter話佢係企喺度嘅。 喂，但係阿 Sam 啊，如果咁講咧，你有冇即係多口再問多佢一句？咁唔通你住嘅酒店就係佢嘅路線圖嚟嘅，即係一定要經過㗎啦，係嘛？ 咁我冇問啦，咁我因為我親眼見到嘛，咁我亦都相信一定係個路線圖啦。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如果唔係我朋友唔會帶我去睇啦。第二咧，個waiter唔會主 動同我講，叫我夜晚唔會去睇啦。 係。 啊，咁我相信嗰度一定係必定經過。 咁你朋友點解會知得咁清楚嘅？其實 因為佢好中意去四周圍去㗎。哦。佢知道之後一個人孭住個背囊周圍去。 即係佢知道咗，其實之前可能佢已經見過㗎啦，根本就係嘛？ 我相信佢一定係咯。 因為叫佢睇嘢添啊，實際上係嘛？ 呢個人咧，而家係牧師嚟㗎。係。咁即係話咧，第一，所以頭先我講話，即係唔係話。即係去導大家迷信， 嗯， 不過真係啲咁嘅事嘅， 明白， 亦都見到佢有，亦都同我親眼一齊見嘅， 嗯， 係，就咁樣咯。 我即係 話，仲有好多好多啲嘢我哋見過， 係咪？因為你經常要翻去做嘢呢種情況啊嘛， 我經常四周圍飛， 哦， 同埋你可加埋旅行嗰啲咁樣情況啊， 係啊，見到好多好古怪嘅嘢嘅。 係咁啊，即係如果你有時間，又再不妨可以同你再分享一下。 好啊、 OK， 好啦 ，OK， 今日多謝你先 ，OK， 唔該曬你，拜拜， 拜拜， 拜拜。 我电话线上咧就有 Emily 喺度嘅。 喂 喂， 你好，请讲啊。 系咁咧喺我旧年嘅七八月度啦，咁我就上咗去，即系约咗班朋友上去深圳嘅即系 disco 啲玩，咁就夜晚咧就入咗间酒店度住啦。 系。 咁啊于是一直成晚都冇事嘅，但系到咗第二朝起身嘅时候咧，就系晏昼我就睇紧电视，就睇紧呢个电视机播紧新闻嘅，咁咧就突然间喺我床尾嘅角落头，因为嗰度系门口嚟嘅，已经近住出大门噶啦。 嗯。 就见到有个即系喺个眼角望到，即系睄一睄望到有个人好似企咗喺度。咁我嗰阵时同我男朋友间房就系就分开床瞓嘅，咁我就开头都冇遗意，但系再望真啲系真系，即系自己再用神啲去望咧，系见到一个着住红色衫，即系 T 恤咁嘅，应该系男士，因为系好蒙嘅，咁啊睇唔清楚，咁啊见到佢企咗门口，系有啲感，即系自己睇唔到佢样系咪望住我，但系感觉上佢系喺度望紧我哋两个咯。咁之後我就好驚，咁同即係攞張被冚住個頭，就一路都唔敢出聲喺度震，唔敢走，唔敢靜。咁就後屘就嗌我，即係開到聲啦，開始定一定神，就嗌我男朋友叫佢過嚟我張床度得唔得啦咁樣。咁佢就過咗嚟，我就話俾佢聽，我好似見到啲嘢咁樣。咁佢話咁佢就好詳細問我喺邊度，見到點樣嘅樣咁樣。但係我媽咪就話，如果你見到啲嘢，你就唔好話俾人聽你見到佢嘅，因為盡量都冇俾佢知道你知道佢存在。咁之後我就冇嘢，咁之後都係瞓啦，咁冚住個頭，一陣間就發覺唔見咗佢㗎啦。但係當我再令佢窗口嘅另外一邊呢，就有張茶几，有張凳喺度㗎，就見到佢坐咗喺度，係即係今次直情係見到佢係望到我哋，係好蒙嘅一個樣子就望住我哋。咁我就即係一路都好驚，冇去留，即係冇去搞佢，冇去話俾你知我係知道佢存在，但我就於是真係望到佢成即係幾個字，差唔多半個鐘頭，我都見到佢慢慢咁又行去我哋床尾坐，再行翻過去個茶几度坐。 但你男朋友見唔見到嘅？ 佢係見唔到，但係佢又話俾佢聽，有時即係係咪個冷氣凍啊？ 哦、 我話閂曬冷氣啦，不如咁樣。 我知道感覺到有少少陰陰陣陣 咁。但其實我哋個冷氣房已經係閂曬冷氣咗啦、但佢就話突然間會好凍，突然間就好似冇嘢。咁、我使唔使轉房啊？咁樣咁我話唔使啦，因為嗰時已經係。冇得轉呢個禮拜六日呢滿曬成間酒店。咁就行返去，咁我就夜晚再返返上呢，嗰晚都係嗰間房度瞓。但係呢就即係原來佢一路都喺間房嗰度徘徊囉。 我咪就好耐時間都喺間房。 係呀係呀，由我哋出即係晏晝出咗去，再夜晚再返返嚟佢都喺度囉。咁我開始唔敢去沖涼呀嗰啲，因為我覺得好似有人望住我，成日都有人見到，即係見到佢喺度。 我明白。 咁佢坐喺嗰個茶几嘅時候，我真係好嬲啦，成晚瞓唔到啦。佢得閒就走去床尾，又得閒坐我，即係坐我張床，即係第二張床隔離嗰度望住我哋。咁我好嬲，我坐，跟住我行去佢前面，想去即係感覺下佢，即係話俾佢聽我見到你啦。其實，就喺即係嗰一刻，佢即係突然間衝咗出門，即係喺個門口。點解床尾一轉彎就係出面門口嚟㗎？ 走咗啦，即刻。 即刻走咗啦。咁之後我哋就以後都唔敢去嗰間酒店度住囉。 哇！但係佢其實好在又冇咩惡意嘅啫，咁樣係咪呢？ 後屘我返到香港呢，就即係一路都冇話病痛發燒冇嗰啲嘢。咁我嗰晚即係住宿就返咗落香港，咁嗰晚夜晚打算沖涼嘅時候，就發覺自己大髀內側呢，就好似俾人即係有手指甲搲過啊。即 係 搲到紅咗，但就一路即係睇一路香港翻到香港夜晚先感覺到，就冇睇落去就唔腫，淨係痛同埋會熱咯。 喂，但係唔係你自己即係夜晚瞓覺嗰陣時拗親唔會噶嘛？ 我諗自己拗親會痛㗎嘛，但係冇嘢，係到返到香港嗰晚先至發覺到有，因為我喺酒店坐走咗沖涼嗰時都係冇嘢㗎。 嗯。 返到香港諗住沖涼夜晚瞓覺先發覺到有咁嘢。咁就打俾話俾我媽咪聽啦。咁我媽咪就即刻過咗兩日叫我上大陸問嗰啲仙姐啦。 話咩事呀、啊、其實 佢話係我惹到佢囉。 點樣惹法？喺邊度啊？ 我唔知啊，可能喺夜晚啲街嗰啲，即係夜，因為之前都係夜嘅，喺度，可能你喺街嗰度唔知點樣整到佢或者乜嘢啦，咁樣就同我，佢有啲咧好得意問，即係問你係咪惹到神鬼嗰啲嘢㗎，咁咧就係有佢又會同你問，即係喺度唔知噏一輪嘢啦咁樣，跟住咧就會有啲米就擺一隻生雞蛋上去，就攞把镰刀咧喺嗰個雞蛋上面咧好輕輕咁樣戒幾下，咁啊講嘢，跟住咧佢將嗰只雞蛋打落個碗嘅時咧，啲蛋白好似凝固咗喺即係凝固咗咁樣，唔會話周圍散開 嘅、即係 check 到你係咪真係有事咁樣啦。 係啦係啦，咁呢啲蛋黃就會凝固咗，個雞蛋黃就喺上面，佢話咁樣即係纏咗你身囉咁樣、如果係一隻正常雞蛋打落去就應該好正常咁散開曬。咁、之後就即係攞咗份醫返香港喺屋企嘅樓下嘅東北面燒咗之後，就佢就話冇嘢，但係我到而家有時都會感覺到囉、 心理上面都會嘅呢、方面啊， 有時都好難講㗎，不過最緊要係搞掂咗啦，即係有時行街可能都唔知係咪會惹到啦。唔該曬你。 喂， 係你啊？ 哦，我係姓曾嘅。 哦，曾小姐。 是啊。 你好。 啊，老婆你好啊，潘少聰。 是你好。 是。 就我想分享一下我九年前喺深圳裏面嘅經歷㗎。 點講 呢？咁就本嗰陣時就我爹哋嗰度有間卡拉 OK 嘅，咁就但係當其時就我每個禮拜都會禮拜六日都會上去啦，咁就上到去之前，即係上去之前都會 book 定酒店房嘅，咁但係嗰陣時就我哋一個朋友同我哋 book 房咧就 book 錯咗一期，咁 book 遲咗一日，咁就搞到我哋冇房住啦，咁啊焗住住咗我爹哋嗰間卡拉 OK 對面嘅一間國宴酒店。咁就方方便講個名㗎， 都唔使啦。 咁好啦，咁就嗰間酒店呢，就以前即係未喺嗰度住之前就已經聽過我爹哋講話服務唔係咁好嘅。咁就嗰晚入到去呢就好得意喎，咁間房嗰度，咁通常嚟講好少話一間酒店裏面有四張床㗎嘛。 乜咁多嘅？ 係啊，佢係直頭係有一個四人房嘅床咁樣嘅。咁就一入到間房咧，間房就好古怪啦，已經有一個感覺就係、一個長方形，咁就裏面就棟咗四張床，咁就即係喺門口望落去有種感覺就好唔舒服啦。 一排排好似義莊咁擺啊！ 類似一啲棺材咁樣， 係咯， 排到直不甩咯。咁就跟住之後就咁。因為我爹哋同媽咪嗰陣時仲要應酬啦，咁就咁就留翻我同我哥哥兩個人喺度瞓啦。咁嗰陣時就好得意啊！因為國營酒店咧，仲要限時限刻冇熱水嘅。 係。 咁就當其時要趁早沖涼啦。咁沖完涼之後就伸手瞓覺咯。咁就到咗某段時候啦，十一點零四點到啦，咁啊，跟住就突然間有門鐘響。咁嗰陣時好記得就係四點，唔係嗰陣時我哋住係四樓嚟嘅，咁就突然間就有門鐘響，咁我就嗰陣時就啱啱沖完涼出嚟就應門啦，咁就有一個半秃头嘅类似系着住啲经理服装嘅衫嘅人啦，咁佢就同我讲就话小姐唔好意思，因为下边会有一个点讲咧，有一个聚会，即系有一个庆祝聚会咁样要搞，咁就如果啲音乐声嘈亲我哋，就希望我哋唔好介意，唔使打落去投诉噶啦。咁 即系讲定先有五点吓。 系啦，咁当其时都觉得好奇怪，咁因为我记得入去嗰阵时候咧，就系得个 reception 嘅啫。 系。 咁就同埋一张宣纸嘅 sofa， 咁就咩都冇噶啦。咁我就喺度好奇怪啦，咁点解就谂当其时入到去嘅时候都一個大堂得咁少嘢，咁你點會有 ballroom 呢？ 嗰時幾點先？ 11:00至12:00到啦。 係。 哦，即係咁夜仲喺度開嘅。 係冇理由啲通宵，你話而家 wave party 就會嘅啫。係 咯，但係好怪，仲要係嗰陣時細個唔識嘢嘛，咁就咁算啦。咁我話啊唔緊要，咁我哋都瞓，我諗都會都未必嘈到我哋，因為我哋香港啲人。啲樓隔幾層都未必嘈到 嘛， 係咯。咁而家我哋仲四樓喎，咁又冇理到啦。咁一直都冇聲，咁啊到半夜點零鐘到啦。咁到我媽咪翻嚟啦，咁仲買咗嘢食俾我哋。咁我仲同佢講，我問佢，我話樓下咪搞舞會啊咁樣佢講。咁跟住佢話冇啊，樓下連。佢仲同我哋講喎，話即係樓下連啲 reception 都冇，reception 一個人都冇，點會有人搞舞會咧？ 咁冇理由 reception 冇人嘅，夜晚都通宵有人。 佢嗰啲國營酒店唔會廿四小時 嘅， 休息嘅。 係啊，咁我覺得好奇怪，即係開始有啲驚啊！我而家講起好震啊，開始有啲驚。冇理，跟住我仲同媽咪咁樣肯定我話唔係喎，我頭先真係有個人咁同我哋講嘅喎，跟住佢話算啦，唔好理啦，瞓覺啦咁樣，仲好笑就係一樣嘢咧，咁第二日起身咁七點零鐘啦，咁我媽咪就起身落街食早餐咯。諗住落去酒店睇下有冇 canteen 啊，或者有冇啲 波咁啊咁啦係嘛？ 啊係啦，有冇餐廳咁樣可以食早餐啦？點知連一間 restaurant 嘅嘢都冇咯， 即係冇餐廳，冇、 啊、 任何 cafe， 乜都冇。 係啊，最連個 reception 咧得翻一個人喺度聽電話啫、嗯，即係嗰陣時令我即刻心寒咯。 即係話究竟打電話上嚟嗰個係邊個咯？ 係即刻行上嚟開門啊！ 開門嗰、那個 係啊，即係我感覺好古怪咯，仲要係我見到嗰個人嘅時候，嗰種感覺係好唔舒服。 咪先，但你係咪好清晰地，會唔會有人整蠱你啊？特登揀你？ 咁我諗冇可能，我哋又冇 book 定間房，咁我哋就 walk in 走去租間房住。 亦都唔可能即係咁樣講啲説話整蠱佢，冇乜意思。 但係喂，有時未必係嗰個人嘅問題，或者佢哋自己本身知道呢間酒店會唔會有啲乜嘢嘅夜晚，咁嚟佢話俾你聽，話你唔使嚟投訴㗎呢樣嘢。即係會唔會咁呢？ 我話即係佢好意嚟㗎喎。 係啊，佢係話俾你聽，即係可能你將會聽到一啲聲。係 啦。 但當其實你唔好驚，其實係開緊所謂開 party 啦嚇，真係咁樣。 係咪啊？ 但係我唔清楚啦，但係嗰晚雖然係聽唔到咩聲都聽唔到囉，但係令我成晚瞓唔著囉。 咁但係我想問你呢，你有冇跟住問返一啲嘅工作人員呢，有冇話喂琴晚係咪真係有人開 party 啊咁樣呢，有冇做返呢樣嘢，有冇去問啊？ 嗰陣時我咁細個，我唔敢 問啦，都已經驚。 講到俾媽咪聽都算 係啊！我嗰陣時仲得十零歲啫嘛，咁我唔敢問咯。咁跟住即係我媽咪又冇再睇翻呢件事。 呢間酒店係喺啲郊區定點樣㗎？ 唔係㗎，喺深圳市嘅。 深圳市添啊？ 係啊， 而家仲喺度㗎。 而家就唔清楚啦。我自從九年前我嗰陣時，我爹哋喺間卡拉 OK 嗰度，即係搞緊間卡拉 OK 嘅時候就個個禮拜都 要 上去，之 後 而家都未上過去咯。 哇！但係嗱，真係講真，即係有兩個方案咯。一係你見嘅究竟係咩嚟嘅啦。第二樣嘢、就 是、我都喺度諗緊。 係啊，第二樣嘢就係話，可能你見嘅都係人嚟嘅，只不過佢話定俾你聽有啲聲音響咁嘅嘢，亦都係為你好嘅著想嘅。 不過我見到佢嘅時候，感覺好 怪 怪咯，咁即係覺得點解會咁夜都會有人上嚟通知我哋有件咁嘅事？ 哦，咁又係咁講咯，你咪諗佢哋服務好咯，係咪先？安慰自己，安慰 國營酒店喎、 啊。嗱，唔能夠咁樣排除噶。 唔係，又搞到件事咧，突然間覺得夜晚喺酒店咧，如果你就算十點幾、十一點幾啊，或者凌晨一兩點有人敲門咧，著住啲酒店制服你都唔好開咁。 佢又唔算係酒店制服咯，就係、是黑色西裝、黑色西褲咁樣咯，又連一個職員牌都冇咯。 啊、 我仲記得佢係都幾老下嘅。 咁、你仲開門？ 哎呀， 我唔知啊，我唔知㗎嘛。咁即係開到門見佢話佢同我講到好似佢喺度做咁樣咯。 明白。 O.K. 唔緊要啦，當佢好心令到嚇、你有個心理準備咁樣 咯。我方係經歷嚟嘅，都平安咗啦，係咪先？ 咁樣令我冇乜嘢發生到。 O.K. 唔該曬你，張小姐，拜拜。 拜拜。 咁啊，講一次咧，就係好幾年前噶啦。 咁咧就我同我個以前有個女朋友咧，就喺呢個大陸咧肇慶去旅行啦，一跟旅行團嘅。咁肇慶咪有個七星岩嘅，酒店名唔好講啦。我諗而家都可能拆咗，因為嗰陣時都覺得佢好舊。咁咧就去到都好夜去到嘅，咁咧就分配咗房啦。咁、那個好得意嘅，咁、那個嗰個導遊就講明啦，有件事就係話咧，嗱呢間酒店咧。一點鐘後咧，就所有走廊燈、大堂燈都會自動熄噶啦。 哦， 房就你自己熄啦咁樣。 係。 咁佢點解咁提咧？因為你知啲香港人咧上到大陸好中意放煙花嘅。咁、咧就即係個意思就係提住你啲人嗱玩還玩，十一點咧你之後咧你自己行樓梯咧熄曬燈㗎，你自己小心啲，一係你隨便翻上嚟。 嗯。 咁 OK， 咁我同我哥女朋友就唔中意玩煙花嘅，中意睇煙花嘅。係。咁所以我哋就唔落去玩啦。咁我哋嗰間房呢就好得意嘅，我哋一入去嘅時候呢，咁我個女朋友呢就已經打個突㗎啦，就話好似好恐怖咁樣。咁點解好恐怖呢？因為呢入去呢成間屋都係紅，成間房都係紅地氈嘅。咁就兩張床啦，中間有床頭櫃啦。咁佢嗰啲格局呢好似嗰啲民初咁嘅，好舊嘅。咁仲有喎，咁我留意到一樣嘢呢，就呢每個窗咧，同埋每個房每個門咧，除咗廁所啦嚇，咁、都係兩道門嘅，即係一道就向外掩，一個咧就向內掩咁樣嘅。咁、房門又大，房門又係啦。咁佢有個露台仔嘅，咁露台都係咁嘅，連啲窗都係咁樣嘅。咁露台仔同埋窗咧就向外推出去咧就沙窗嚟嘅，向內拉出嚟咧就係玻璃窗嚟嘅。咁就可能佢。即以防啲蚊落嚟咁樣啦，咁嗰陣係夏天嚟嘅，咁我哋梗係走出去露台睇人放煙花啦，咁啊放到咁上下啦，咁跟住咧就差唔多十點啦，我知道點解，因為啲人都開始慢慢即係收手啦，咁啊走啦，咁我就走翻入房啦，咁走翻入去入邊啦，咁我就同個女朋友講喺我瞓覺啦，唔好玩啦，咁跟住咧就我記得我閂門，我閂窗嘅。我臨瞓之前我落曬所有嘢嘅，咁就所有門包括露台嘅門都係我做嘅，咁呢就紗窗當然打開啦，因為即係個窗呢我就開嘅，即係開咗玻璃窗，但係掩埋紗窗，一費事啲蚊走入嚟，咁呢就當我瞓咗上，即係兩個人瞓咗上床，咁頭先講過兩張床啦，咁我哋瞓喺張床，咁我哋仲喺度傾緊偈嘅，咁聽到開始聽到啲人咧走上樓梯啲聲啦，即係啲就亂諗閂門聲，慢慢閂曬門之後咧，好準時喎，有一點鐘就閂曬燈，即係睇到，因為佢嗰個房門咧好得意嘅，房門個頂有個玻璃窗嘅， 我都反映到啲嘢咁樣 嘅，睇到出邊走廊嘅，咁就睇條熄燈嘅，黑麻麻嘅，咁但係即係房門上面嗰窗就開唔到嘅，玻璃嚟嘅啫，咁我就見熄曬燈，咁我就嗰、那個有個床頭燈嘅掣嘅，唔係有個燈掣嘅，那個燈掣咧喺個床頭嗰個櫃個上邊咧有個掣嘅，一閂咧就會成間房啲燈閂曬噶。咁我閂嘅人咧，我閂咗之後咧，咁啊瞓低啦。咁瞓低之後兩個鐘我哋傾緊偈嘅喎，即刻係伸手不見五指嘅，因為個房係閂燈，出邊走廊閂曬燈。 明白。 咁咧就我同隔離嗰個女仔嚟傾緊偈啦，傾下咧，咁啊突然間我聽到喺房門口嗰邊咧。聽到砰好大力有嘢撞埋嚟，好響嘅。咁跟住咧就聽到咧，因為伸手邊見唔知，淨係聽到睇唔到。聽到喺你前邊咧有人走過，砰砰砰砰咁走過。 喺你屋裏邊，已經喺房裏邊啊！ 係完全喺入邊嘅。 即係個黑影嚟㗎係嘛？ 睇唔到嘢，因為伸手直係伸手不見唔知嘅。咁咧就喺你面前走過。咁就間房唔好大嘅啫，喺你面前，即係喺你前邊走過，聽到啲聲，係立體聲嘅喎。左邊走去右邊。跟住咧，就走到右手邊嗰個露台嗰個玻璃即嗰個門咧，又砰一聲撞到嘅， 即係出咗去咁樣啦，好似係嘛？ 係聽到砰一聲，跟住聽到佢翻轉頭， 佢似撞嚟撞去咁揾路出咁喎，係嘛？ 咁我隔離嗰個就唔係，我初初我第一個反應就以為我隔離嗰個就落咗床去廁所，黑麻麻撞到嘢啦，我仲喺度講喎，喂，黑麻麻開燈啦，跟住我聽到我隔離床嗰陣講唔係佢喎，咁但係前面仲有聲走緊㗎喎。 但佢聽唔聽到聲音啦同時間。 當然聽到啦。 都聽到啦。 咁點啊， 如果唔係就佢唔會話唔係佢啦。因為我哋兩個都未瞓㗎嘛，仲傾偈㗎嘛。 咁你開唔開燈睇返 咁隔離嗰就你知女仔鬼三嘈㗎啦，你都知。咁 我又驚喎，驚就唔係我嗌啦，我當然我又因為頭先講嘅雙手不見五指㗎嘛，前面係乜嘢又睇唔到喎，淨係聽到聲係仲喺呢個方向走嚟走去嘅，係我聽好，我肯定聽到來回係左邊三下，右邊三下，即係撞咗六下。咁我一隻手咧就喺黑暗中咧係摸索個燈掣啦，當然。咁一面咧又要即係雖然睇唔到嘢，佢你個下意識都係向前望嘅，因為你聽到聲喺前邊啊嘛，驚住有咩嘢，咁你個下意識都會望住前邊。 明白。 咁我因為可能又慌忙啦，又唔熟個燈掣，變咗摸嚟摸去摸咗好耐都摸唔到個燈掣。咁但係咧聽來聽去，我嘅心喺度數住，行咗六下，跟住我摸到個燈掣啦，一拍着咗，係冇曬聲嘅喎。咁跟住咧，我隔離嗰個喊到已經 好驚啦， 唔敢喐啦，直頭。咁我就困住間房兩個人，咁我都要係咁意都要安慰佢啦，係咪？咁我走落床啊，當然你自己驚都走落床啊。咁我就嚇即係呃佢啦，我話可能老鼠嘅啫。咁啊。巡弟咁啊，抽下床下底啊， 即系揸你揾下啲嘢啊，咁 碌碌麻麻咁都揾下啦。咁一路揾，其实自己都惊，因为系冇嘢嘅，冇老鼠嘅。 但系你冇即时即刻打电话落去，会唔会喺嗰啲嗰啲咁样？ 冇。咁佢仲喺度喊啊，咁我揾唔到嘢，佢更加喊啦，系咪？我揾到嘢，佢仲好地地啊。OK， 咁我仲要安慰佢噶，我唯有嘅，可能雀仔飞入嚟撞嘢啫。咁我其实讲完我自己都已經在流緊汗嘅， 都幾唔成立噶嘛？你話 係因為都流緊汗，因為啲窗係我閂嘅， 即係冇咁冇開到窗啦， 冇啲沙窗嚟嘅。 咁你點算好啊？你安慰極都冇辦法嘅喎，件事係。 咁其實咧嗰剎那咧，咁我入瞓，即係開咗盞燈嘅仍然，咁我瞓上床度咧就扮鎮定啦，咁同隔離嗰個講啦，我話可能咧隔離房喺度走嚟走去傳到啲聲過嚟嘅啫，咁我就。就敲半場，叫隔離唔好嘈啦咁。一敲咧，咁我就驚啦，因為石屎出嚟嘅。 哦，根本就冇可能傳聲啦，係咪？意思咁樣咯。 係啊，係啦，係啦。咁跟住我咧就就咁又話去廁所咁，四周圍咁行去睇下啦。咁一都係開住燈啦，當然啦。咁行落床嘅時候行咧，你就聽到咧有啲聲啦。嗰啲係腳步聲嘅，自己嘅。係。即係話。即是肯定剛才是有些聲音，那些聲音是 exactly 那些聲音來的。 哦，那即是一定有人行啦。 那我就養，即是他地先有些邊的嘛。那你知道大陸的啲裝修，如果不是太過新的那些都起曬出來的。那我就揭下張地先看一下，看地下為什麼會有聲的呢？原來地下全部是木板來的，所以這麼硬聲可以。那找完都沒有啦，那又沒有東西好說啦，對著隔離那個。那我就走上床，那我就上燈，咁就坐喺度同佢講嘢。咁我同佢講，我話呃佢啊，我話可能係幻覺嚟嘅啫。即係兩個人冇理由有幻覺㗎。 咁啊點樣捱法先？捱到幾時先可以令到佢自己點啊？ 兩個人傾偈， 成晚通宵就係咁樣啦。 係一路傾偈。 但係咪開燈就冇事發生咧？聽唔到聲。 一開燈就冇曬聲㗎啦。 咁你第二朝咁點算啊？你同 咁我仲要同隔離嗰人講喎。嗱，我話咧可能幻覺嚟嘅啫。聽日咧唔好同任何人講。 好。 因為我們還要玩嘛，跟住 係費事真係知道真相啦，冇人 嚇親人。我意思係咁樣，咁 OK， 咁我連櫃桶都打開啦，即係所有櫃桶都拆開曬，乜嘢都冇嘅。咁跟住咧就第二朝早啦，咁我哋兩個烏鴉房因為冇瞓到，咁啊走嚟食早餐。咁因為係第一日嚟嘅，咁成團人唔識嘅，咁就都冇傾偈乜滯嘅。咁坐即係。兩三台咁坐啦嚇，咁 random 咁坐咗喺度之後咧，咁坐喺我對面好大張台，坐喺我對面有個男人咧，就眼定定望住喎。咁我唔識佢喎，咁我有同即係打個招呼啦。咁佢就問我，佢話你有冇嘢啊？尋晚咁。跟住我就調翻轉問翻佢轉頭，我唔答佢有定冇。我就問佢，我話你有嘢啊？咁佢就話咧，原來佢係喺我隔離房嘅。咁佢話咧，佢就唔好奇怪。佢咧一熄燈瞓覺咧，佢老婆咧就瞓喺佢隔離。佢一熄燈瞓覺咧，佢發覺床頭櫃啲人抄膠袋。咦曬啦，咦曬啦，咦咁佢老婆聽唔到喎，瞓咗覺喎。咁佢聽到，咁佢覺得奇怪啊，咁佢就開燈，開燈係冇聲喎。咁打開櫃桶咧， 就成日得個橙， 即係冇膠袋嘅， 冇膠袋嘅，淨係得個橙。 嗯， 個橙咧就唔係佢嘅，唔知邊個擺喺度噶啦。咁跟住佢熄燈，又聽到聲喎。 但何來膠袋聲咧？咁奇怪啦， 好奇怪啦！佢成晚都係呢種啲熄燈咧，就炒膠袋。 喂，咁佢又點算啊？咁樣 佢成晚開燈咯，佢老婆有瞓瞓得著喎。咁所以佢第二朝早咧就問我到底有冇事發生。咁講之際咧，咁啊大家一路講嘅時候咧，咁啊好多人控埋你啦。咁原來咧，你又講佢聽到有人走啊，佢又聽到有人喺度敲門啊。 喂，即係個個都有喎，如果咁講係嘛？ 差唔多個個都 有。哇，好有問題喎！呢間酒店咁樣。 咁我哋仲喺度講噶嘛。咁啊，直至你上個旅遊巴咧，仲喺度講緊。咁個導遊咧最遲上嚟嘅。上嚟之後咧，個導遊就問，突然間講一句，開緊車。琴晚邊個有事咧？ 喂，咁佢真係知㗎喎。 咁跟住全部人唔出聲喎。咁跟住個導遊咧就加一句。唔記得同你講，好慢㗎呢度。 喂，好唔負責任喎，而家先講呢句說話，又覺得。 咁冇計啊，都開咗車。 唔係，其實可以係咪唔選擇呢間酒店咧？既然知嘅說話，係咪咧？ 第二日即嗰日咧，我哋就全部人一齊抗議啊！當然。 係咯。 啊，咁結果咧就轉咗第二間。 係咯。 唔係，唔單止係咁樣情況，佢初頭已經知㗎咯，咁啊真係好似好冇品咁樣喎個情況。 啊，我相信嗰間酒店咧係好平咯。 喂，平啫，咁但係大家心唔安樂，或者甚至乎之後有投訴，對佢個聲譽都唔係好㗎喎呢樣嘢。 喂，當其時你知唔知道嗰個導遊呢係咪都唔係喺嗰間酒店瞓㗎？ 佢應該喺嗰度瞓嘅。 佢都喺嗰度瞓。 有冇事呀佢？ 係呀，佢自己有冇講佢嘅經歷出嚟？ 有冇 啊？佢冇講過任何嘢。 或者佢已經帶備曬所有嘢去啦，因為佢知道發生咩事㗎嘛，將會。 因為好奇怪嗰間嘢係我哋去過就覺得係零零舍舍一個嗰、那個肇慶嘅清湖嗰度咧，一角落頭咧有一座嘢喺度，咁三四層咁樣嘅。 係， 咁我相信而家可能拆咗㗎啦。 就算唔知係咪拆咗都好啦，睇下有冇啲朋友甚至乎係做導遊嘅，知道講邊間嘅咧，可唔可以回應下點解呢間酒店咁多事發生啦？其實咁講啦。 咁同我仲有講一樣嘢咧，咁我聽咗好幾日你哋呢個節目啦，咁有啲人就講遇到嘅時候又話有啲聲啊，係點樣？因為我成日經常性周圍去嘅，我要周圍飛去做嘢嘅，咁咧我都知咧，其實咧有陣時咧可以聞到味道嘅。 係點啊？你嘅感覺係點？ 其實咧，我其實之前係未曾周圍去之前咧，就喺銀行做嘅。咁我嘅職責咧，就每朝早咧要銀行入邊嘅大倉嘅，即係有個倉門嘅。 明白。 咁個倉門好大座嘅。咁需要咧。兩個人先開，即係兩個人又要揸鎖匙，又要揸密碼咁先至開到個門嘅，先至入到入邊嘅夾萬。咁每日咧，我都要做呢樣嘢。咁我每日我有一次咧，我就去開門嘅時候咧，咁你知銀行裏邊大多數都女仔做嘢嘅。咁我就聞到陣香香地嘅味。好朝早喎。咁我就仲喺度聞啦。咁我問個女仔，我喂係轉咗香水啊？咁佢話冇喎。咁跟住佢仲因為好 friend 嘅大家，佢仲控埋你嗰度冇搽香水，咁我問係喎，唔係幾身上邊嘅喎。咁跟住我話你咪洗頭水轉咗啊。咁跟住佢又冇啊。咁跟住我就走去控下佢頭，又唔係嗰陣味喎。總之成日覺得咧有啲嘢圍住你身邊嘅，係一陣味嘅。咁如是者咧，咁我就後屘又發覺咧，我翻返去自己位又有喎。我出街都有， 是同一陣味是嗎？ 是啦，冇錯。 咁即係瀰漫住你身邊的啦。 係啦係啦，只要係好靜心你去留意咧，又發覺有陣味圍住你身邊嘅。 咁你同事有冇聞到㗎？ 聞到啊，全部聞到嘅。咁我就你即係冇諗到咁多嘢噶嘛。 係咯。 咁隔咗三兩日之後咧，咁我哋銀行咧就見到阿嫲咧，佢先生係揸巴士嘅。 係。 咁就好不幸咧，就撞車死咗。揸巴士就撞車死咗。咁所以因為我做嗰個職位咧，就都有份有權力啦。咁個阿嫲雖然個職位低啊，咁但係咧就都好 friend 嘅。咁都唔少都做翻少少嘢啦。咁我哋同事就唔去啦。咁我衰衰地都即代表公司去啦。咁我仲記得我同埋個女朋友去嘅。喺香港一間殯儀館。咁一入去。咁入去搭 lift 啦，當然嚇。一搭 lift 嘅時候咧，就好多人喺度嘅。咁我一入去撳 lift 嘅時候咧，啲人入曬去啦，撳 lift 啦。咁跟住我就聞到陣味啦。 一模一樣啊，同你喺公司。 冇一樣嘅。咁我就突然間好大聲咁講一句話，即係好靜啊嘛嗰啲度。咁、 咁我就講咗句咩味嚟㗎？ 嗯， 問咗句咁嘢。咁冇人出聲喎。咁跟住咧，後邊有個，我記得好記得後邊有個師姑。 嗯， 即係著住袍嗰啲啦。咁佢就講咗句説話，個傻仔呢啲棺材味嚟㗎。 哦。 咁跟住我就呆咗。 但其實係咪其他人聞唔到嘅咧？即係話，喺呢裏面知唔知咧？ 喺之前。在我身邊的人完全聞不到的，不過我女朋友都聞不到的。 喂，但肯定沒有可能的，就是在你公司的時候，即是銀行或者地方，沒有可能聞到這件事啦。你又在公司，即是你的殯儀館都會聞到，是不是？ 當時我也都 不會懷疑是什麼味、但當我去那個地方，我就發覺原來就是那陣味。 嗯， 好了，那我就捉圍著那個事故問我，喂，不是喎，這排成個人聞到這些東西喎。那他望著我，他說呢，你這排一定是有事的。咁我就發覺呢，去完之後啦，去完呢個殯儀館之後呢，嗰個牌呢就好當黑㗎。 嗯。 樣樣嘢又做錯嘢呀、又俾人冚聲呀，即係無端端嗰啲嘢。 但個師傅有冇話仔細啲 解化或者點樣呀、將會。 佢淨係叫我，佢話呢，你乜嘢都唔好理。佢話如果你冇做錯任何嘢嘅話呢，就唔會有事㗎啦。咁、樣。咁跟住我又乜都唔好理。咁冇攞好奇怪喎，我又轉咗工喎。你無端端轉工，冇人敢相信嘅。 嗯， 係我自己都唔相信嘅。 嗯， 其實呢件事係有人提過我嘅。 嗯， 但係轉工你先係咪轉好咗咁樣？好似係已經過咗嗰啲所謂嘅黑仔時間啦，咁樣係咪啊？ 係啊係啊，直頭係連工都轉埋嘅。 喂，但係如果咁講，你覺得嗰陣味會唔會係即係相信當其實有個靈體跟住咗你，咁所以令到你自己變咗即係樣嘢都黑咗啊咁樣？ 我唔敢講係唔係。 嗯， 但係嗰陣味如果淨係喺殯儀館啲人去 identify 到嗰陣味嘅話咧，我相信唔係都應該係。 喂，阿 Sir， 我想問下你有冇形容下陣味？我相信可能其他朋友都想知道，喂，我平時有咁嘅感覺上會唔會近似你呢一陣味咧？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啊，有冇可以形容一下嘅咧？係點嘅咧？ 好似 咩香味嚟嘅咧？ 好似少少香味，香香地嘅味嘅。 似唔似檀香定咩點樣？ 又唔似檀香味㗎，即係總唔知如果啲人呢有去個殯儀館呢，一入去你就自然聞到一陣味㗎喇。 OK。 好肯定，即係好似你去醫院呢，咪 係有醫院 有 嘢 嘅，就醫院味㗎嘛。 你 去殯儀館一入去你就會有好肯定一陣味㗎。 明白 嘅。就係嗰陣味㗎。 OK。 好肯定㗎，應該係。 或者要小心啲啦，咁要相信呢陣味有啲所謂嘅signal喺裏面嘅說話下咁嘅情況。 喂， Hello, Sam， 系， 阿 Sam 好，系，请讲啊。 头先又听到话有师傅讲咧，话去到间酒店嗰度，插嗰啲嗰啲密码卡咧，即系锁匙咧。我曾经都试过一次嘅，就系因为几个月前咧喺我记得系圣诞之前嘅。 系去边度啊？ 喺海南岛 啊。海南岛。 咁其实嗰段时间系淡季嘅。谂住话海南岛嗰段时间都系热啊，廿几三十度，咁谂住去海滩可以游下水。 系。 咁但系就估唔到嗰段时间就系冻啊，即系香港净系得四五度咁嗰段时间啊。 系。 咁我就同我太太同埋我個仔一齊去，咁其實諗住去陽光海灘嗰類，但係就估唔到去到好凍，咁其實本身已經好失望㗎啦，咁去到呢就夜晚係八九點度先至 check in 嘅，咁就去到間酒店，咁就攞到個 room key 啦，就係嗰啲因為其實嗰間酒店都唔係話差，因為屬於嗰啲四五星級㗎，咁就攞 room key， 咁我記得我唔太記得是幾多號 number 啦，我淨係好記得就係二樓，因為可以望到個泳池嘅。咁就係唔知係214定係幾多啦。咁拎咗個 key， 其實我成日都去酒店嘅，咁我未試過話去開錯門嘅。咁而諗住話拎住嗰啲密碼鎖咧，應該冇問題啦。咁我就去到一個 number， 咁我記得好似241咁樣啦。咁去到咁啊試下插卡。咁就可以開到門，但裏頭係完全係黑掹掹嘅。咁通常就係有一個位置就係可以 插卡，係 插卡就攞電啦。咁就我未曾插之前，突然間有個白聲出現，就是、女人聲嚟㗎。 講乜嘢？ 係講普通話㗎。死呀咁啊！但係好鎮定㗎，女人聲嚟㗎。咁跟住我同我太太同我仔聽到，咁就我覺得突然啦，咁跟住嗱一聲三分門，我仲記得講對唔住添，我仲講廣東話。 即係佢問你邊個咁樣？ 係啊係啊，咁啊真係三分門，跟住我太太就喺度笑啊！佢點解嗰個女人 俾人開錯門都可以咁鎮定嘅咧？咁跟住我仔仲喺度笑我，但係一路嗰度行，咁我再睇翻張卡係啊，應該係214咁樣，咁佢再行翻，咁我已經覺得怪，因為我未試過咁樣嘅。 咁其實你有冇查咧？我哋有查，我即係使唔使落去查翻？即係佢係咪嗰啲人未退房咧？ 我當晚都係咁諗，同埋我太太都係咁諗啦。因為我如果安慰佢，因為安慰我仔同埋我太太就係話，啊諗住話應該可能係搞錯咗。咁其實如果正式嚟講，一間咁即係叫幾高級嘅酒店， 冇可能錯 啊，一來冇可能錯， 但 係 你係見面到個人啊， 錯得咁啱噶嘛，即係你可能會撞到其他一個 number 可以啱嗰個有鎖匙。咁我就覺得怪怪地啦。咁到第二日，咁我哋成家人都好失望，因為嗰日好凍，入唔到水。咁啊，我同我太太同我仔咁啊去咗酒店食早餐。咁跟住我就同佢講我哋太太，其實我就知道有啲問題，咁我唔想佢驚。咁就同我哋講話去太太，咁我走咗去 reception 嗰度問，我問241究竟係乜嘢？點解你間酒店可以搞到話一張？嗰啲 key 卡可以開到兩道房門， 咁佢點解釋啊？ 佢講房，佢講就話，其實呢段淡季咧，我哋酒店係唔滿嘅，係淨係你哋嗰邊，即係叫東翼啊，嗰邊係可以滿，另外嗰邊其實係爭成三四十個 number 噶嘛，佢話嗰邊其實我冇人住噶。 即係你琴即嗰日晚見到聽到你係聽到把聲啊？ 係啊係啊， 即嗰樣嘢可能係唔知咩嘢。 我到而家都唔知點解啦，我就覺得好怪，同埋即就算係真係可能啲。密碼或者電腦咪有問題啊？點解會咁啱又可以即撞到嗰間房又可以開到？ Hello， 下位朋友啦，喂 ，Carrie。 系， 你好， 我叫 Carrie 啊，咁咧我就想讲翻上年咧，我就去广州嗰阵时候咧，就住广州一间叫景星嘅酒店噶，咁咧我有两次其实遇过嘅经验，一次睇到一次睇唔到喎，但系上次广州嗰次咧就其实我咧就做义工去帮人哋一啲运动影相嘅啫，咁但系当时咧咁我因为我系记者咧，咁我就分开房瞓嘅，就唔可以同啲球员啊或者球证一齐嘅。咁但係當時呢我入到間酒店呢我開即係我好慣開冷氣同開電視，就算離開咗間房呢都好鍾意插張卡咁 keep 住個冷氣著個，但係呢就食完晚飯返嚟之後呢就發現即係個人呢成日飆汗，係熱到飆汗嗰隻呢，咁我已經都唔冚咁多被啦，但係呢就瞓唔到啊，同埋呢成日覺得眼即係嗰個天花板嘅右上角呢、就好似有啲嘢喺度，但其實冇嘢，我開著曬燈瞓嘅喎。咁結果呢因為我住七樓嘅，咁而我望嘅景就唔係啲咩花園景嗰啲，係好似我諗我樓下景呢好似人哋嗰啲火車總站定唔知係啲廠咁嘅，係有煙噴出嚟呀、或者有成。但呢就夜晚就聽到好清楚有人敲窗角角咁嘅聲喎，咁你一個人瞓特別驚㗎啦，咁但係呢就我好記得嗰晚又做 alien 啦，又做雨傘片啦，但係呢 keep 住開住電視呢仲可以發夢呢夢見鬼喎、即係俾鬼追咁，咁我都諗住死啦，即係可能自己 疑心生暗鬼， 係啦，咁但我呢就講到開口呢就同佢講話，我做嘢嘅啫，我做義工，我冇錢收㗎，我話你俾我真係過勞嘅啫，你俾我休息一晚啦，我聽朝仲要好早起身做嘢，咁即就講到出聲啊，我驚嗰啲嘢聽唔到。 但你喺夢境裏面講㗎咋嘛， 就俾鬼追，但係都不特止喎、我就後尾即係俾夢砸醒之後呢，那個電視都仲係著緊，我就見到即係右上角嗰頭有隻好似女人的蜘蛛呢，但是有人头的喎、 什麼女人蜘蛛 即是冬天咁天 花右上角個司令嗰度喎，個天嗰、那個 天花 嗰度， 係咪好實在嘅先？ 我咪攞咗咪即係笠住個頭咯。 但係咪好實在嘅先嗰個咁 啊？係啊，都幾㗎。咁但我唔敢望佢樣或者顏色啦。咁、即係你就諗下一個人咁好似踎，但係爪住曬個嗰頭咁。 係點樣倒吊咗㗎？ 係啊，咁我諗，哎呀，唔知道發夢對咁，你都笠住個頭低。到又好奇怪喎、又差唔多到凌晨五點零鐘呢，咁又覺得啲冷氣涼返喎、就覺得自己要起身要熄細個冷氣呢，所以我唔明點解有即係遇鬼會係有冷同熱之分囉。咁但係我有一次去馬來西亞呢嘅經歷呢就係四點零鐘嗰時未上嗰、那個 雲頂公園嘅之前嗰日咧，咁咧下面咧四點零鐘住一間酒店，話嗰度話嗰個景好靚嘅喎，但係咁我哋已經四點零鐘已經 check in 間酒店咧，即係跟旅行團啦。咁我自己咧就好中意俾多少錢一個人用一間房，因為我驚咧，因為我瞓唔慣翻補床咧，我驚我成晚搞嘢要嘈住啲隊友，所以我就自己就會一個人一間房。但係當日咧四點零鐘 check in 酒店之後咧，我好中意，我有個習慣咧，就係、是、譬如人哋等啲 bellboy 送啲行李上嚟嗰陣時咧，我就自己孭住背囊都唔除嘅。咁我剛入咗間酒店房之後咧，就已經起曬雞皮啦。咁我諗啊，唔通自己真係急了？咁咧我就洗手間先啦。咁去，但係去完洗手間出嚟咧，都即係冇起雞皮，但我就好慣性咧，就坐喺張床頭度咧，就喺度搞下啲床啲燈咧，睇下邊眼邊個掣係邊眼燈，邊個掣邊眼燈嘅喎。但係咧就唯獨是係鏡嗰眼燈咧，即係鏡梳妝台嗰眼燈咧，就同埋企度嗰個近窗嗰眼燈咧就開唔到。咁我就諗啊，燈通常咧企度啲窗開，即係嗰啲燈開唔到咧，可能你要走埋去掹個掣先有嘅。但係咧，咁我但係有個掣真係咧，即係零零，咁我就即係再 confirm 一下係咪究竟要再開一個獨立嘅掣，還是係咗？咁嗰陣時候咧。我就見到塊鏡，即係梳妝台裏面塊鏡有個女仔企喺度喎。 企喺裏面 嘅。係啊，咁我就當時唔敢默望，即係佢當時喺塊鏡度呢就係、是、好似企喺我旁邊㗎喎。咁我就唔敢望自己旁邊喎，嘩我點知你會唔會其實企喺我旁邊，咁會唔會嚇死我。即係我諗我寧願你喺塊鏡裏面好啦，你唔好走出嚟啊。咁當時呢我就等唔住冰波，我就係好鬼驚咁呢就講咗一個即係催完位嘅一個古字咁。跟住呢我拍兩隻手撳自己嘅身離開張床呢，嘩真係好快極速嘅速度呢走返去 lift 口，我哋搵唔到樓梯落，我咪如果唔係真係用腳呢都跑落樓梯，咁喺度撳 lift， 我就撳緊啲喺咁撳個掣嗰陣時候呢就聽到自己個房門先返囉，但係當時真係都，但係嗰陣時嗰一次嘅經驗呢就係寒㗎喎、個人。 但係你見埋你出 面。廣州呢個人呢我嘅經驗呢就係、是好熱啦，知點解喎？ 但係正話都講過話，問嗰位師傅咧，對呢一方面嚟講啦，冷熱咧係個人嘅感官嚟嘅，同埋究竟你遇到個靈體個怨氣去到邊度咁樣嘅。 咁可能都係啲關於酒店上面啦，或者都可能有啲嘅事情發生過都未定啦。